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放飞机唔会有错啊？ 放咩飞机啊？ 即系小猪放飞机咯。 吓？放你飛機 本來就諗住去清清世界噶嘛， 啊，買曬泳衣啊， 關子噶嘛，其實佢唔係關子啦，跟住就冇去到啦， 哦， 即係唔得閒啦咁樣啊，咁啊就好彩有人有睇保啦，但係都唔係清清世界，唔係清清世界，咁就算講呢一樣嘢之前咧， 又要拉下保啦， 因為而家呢個一個運動嚟噶嘛，即係嗱照計啦，呢個節目出街。就 十月八號， 就應該見咗啲灣仔見咗市民啦，係嘛？咁我唔知佢點樣啊？九成都嗱，我估計啦，其實已經係咩㗎啦？嗰個會家開唔成啦，一定傾唔到啦， 十 幾人 圍咗啦，一出嚟都 啊，一出到嚟喺未入到去個會堂，個醫館啊嘛，係咪啊？未到醫館俾人圍啦，咁喺 跟住又出防暴警，又催淚煙，咁又 即刻取消啦！我覺得係咁嘅。但係如果就算唔取消，你講嚟做乜撚嘢咧？同佢傾嚇， 冇咩好講。 陳志思已經話俾佢聽， 佢都話唔會再回應要求訴求咯。嚇， 佢唔會回應四個訴求，唔撚使傾啦。 咪咯， 係咪先？即係我會咁樣諗，喂。是人都不講住咯，我不會要回應呢個四個訴求，或者我不會答應呢四個訴求，是講都不應該講。你會覺得俾啲人有空間。咁其實呢位方法噶嘛，你下咗個底線出嚟。咁你只係會令到啲人唔同你傾嘅啫，你成日話想同市民傾，原來你已經落咗紙唔傾噶啦。點解會係咁樣咧？我知道。十幾年前，皇后碼頭，我就親身經歷過一次林鄭咁樣講。林鄭落到嚟皇后碼頭，即係同我哋呢班人講啦，係嘛？人哋咁都當然啲網友知道我嘅運動背景，其實我最積極就皇后碼頭啦，係嘛？咁林鄭原來喺皇后碼頭嗰次見面啊，對住好多人嘅，咁佢已經喺度話唔遷拆係冇可能。講定先嘅，咁其實某程度咁我哋啱嗰陣葉寶林啊、朱海迪啊，做乜都冇卵用嘅喎，我哋寫埋血書喎， 仲有咩好傾啊？ 啊，有乜好傾咧？我哋寫埋血書都唔使傾啦，係先？咁草草了事就走撚咗咯。上次十幾年前係咁，十幾年後都係咁， 即係純粹公關 show 走過場做咗嘢就算啦。 咁坦白講，呢個環境佢話玩手俾人沖兩沖。喂，打個悲情牌，我諗以前得嘅，而家唔好意思啊，人都知道你打啲悲情牌啦，我覺得打啲悲情牌啊，我聽你聽。咁其實傾，所以跟住話咩？跟住司局長再落區，你只要喺咪冇咗呢個四大訴求嘅大前提下，冇人同你傾嘅喎，傾親都同你嘈嘅啫，只有圍你就得而家。 咪咯， 啊圍你就得，即係你唔帶資科咧，就我就同你傾啦。你唔帶資科，唔帶保安，阿林鄭，我同你傾。你過嚟，你過嚟啊，越多人越好。OK， 你可以赤手空拳啊，行入一個大型屋苑，執翻條命行出嚟。我當普事發生過。OK， 啊，我同黃子華嗰塊一撚樣。咁既然係咁，我真係坦白講，呢個運動冇得完。喺鬥到最後一秒，鬥到俾人拉曬。但我成日講啊嘛。即時義憤啊！本來可能就好好地，你掟下啲市民，實際上而家我阿老華齋，我啱嘅，我覺得殺咗個差佬。以前嘅話，喺話嘅示威者殺個差佬啊。當然我係覺得調翻轉差佬殺個示威者機會大啲啦。我調翻轉，如果差佬殺個示威者殺咗個差佬，以前嘅話民意一定逆轉。今時今日唔會。因為已經捆綁得好撚緊要，係 啊， 太捆綁啊嘛，即係咧， 太過嬲啦啲人已經。 即係坦白講，你話白沙有冇死人？我都唔信有死人嘅。但係我成日喺度講，死人有乜咁出奇啫？你知體質弱啲， 我勾你一棍你就死啦。 嗯， 系一棍就死啦。记唔记得十五年前？ 嗯， 占领运动嗰时候，由一个年轻人推咗一个 uncle，、嗯、一个老坑啦，唔系老坑咧，死咗嘅。推咗个老人家落喺埋楼，推咗个老人家落地下，嗰、那个老人家就挂咗啦。 嗯， 即系其实推一下就挂噶啦。如果系你体质弱啲，咁讲真，你话啲示威者唔系个个体质咁强噶。 嗯， 啊，拗一棍都可能死嘅。我哋嗰个朋友， 嗯， 都拗一棍啦，佢差到争啲半身不遂啊，大佬。 嗯， 佢要如果拗多棍就死噶啦。 嗯， 拗两棍就死噶啦。我好肯定佢拗两棍，佢咁我哋而家鞠紧躬噶啦，或者唔出奇。 嗯， 但系所以但所以咧，我唔会排除呢一样嘢嘅。但我系只系觉得八三一机会微啲咁解啫。OK， 唔、 嗯、 系代表冇机会啊，或者咧。 嗯， 但系就算有冇机会都好。而家冇，將來一定會有。我成日覺得真係嘅，遲早嘅事。可能節目出街就已經有啦。因為已經過咗三個禮拜、啊，可能而家已經有啦，已經有個示威者俾人打死咗。咁當然啦，調翻轉亦都可能個差佬俾人打死嘅，但係冇得用嘅。以前就得、 嗯， 早翻一個月咧，有個差佬俾人打死咧，就得。 八三一之前係咪？ 之前 係七二一之前，七二一都問㗎啦。我八三一之後又真係冇乜人 啲啦， 冇乜人同情差佬。 因為而家咧基本上係填命啊嘛。 嗯。 依家還眼嗰時候，其實你已經好難嘅啦。 嗯。 已經好難嘅啦，話聲你聽。咁啊，大家自求、嗯、自求多福啊！個事死咪、嗯、一齊死咯。 嗯。 冇所謂㗎。 我哋都唔係未試過㗎啦，死個事2003年都死過㗎啦。 我唔同。 死咯。 冇呢次咁大鑊。 唔係我講個市啊，即係經濟差啊，咁唔係未試過㗎啦，香港咪死咯。 但係未試過一次咁大鑊嘅，因為未試過一次咁大鑊嘅。 點會啊？03年個樓價平得幾緊要啊？依家都仲係講緊萬幾二萬蚊尺。 佢嗰幾個月啫。 03年差幾年，差差唔多三四年啊，去到08年先起翻咋。 五六年啦。 但係呢次依家啲樓價未跌，等啲樓價跌先啦，唉。 其實元朗跌得好恐怖啊！ 你有冇實際成交啫？你有實際成交先算噶嘛？咁大陸都話跌得好恐怖噶，不過冇實際成交都冇意思噶。 地方反價三成、啊， 嗯， 有人反價三成啊，好似都賣出啦，都 三成 反價三成先賣出啦。 三成都仲有成萬蚊尺啩，我相信。 哦，反價得三成嗰間地方。是講緊幾萬蚊尺嘅，嗰啲小豪宅嚟嘅， 咪咯， 嗰先有反價三成啫，係咪先？ 咪零三年，淘大花園幾廿萬啫喎，咁你 都唔 係 咁 啊？咁你真係 幾萬？ 咪咯，你點都有百幾萬啊？我記得最平見過40萬啊，淘大，不過唔知幾大啦個單位。 O K， 300尺嗰啲咯，係咪？總之啊，冇得咩㗎啦，咁啊啲網友留翻啲慳翻啲錢，唔係神山虎，我都唔介意你嘅，我死啊！ 嗯， 我死你冇得玩啫，大家一样啊，所以揽住啊，冇乜真 系，一齐死咯，系 揽炒， 嗯， 我又唔怕揽炒， 揽炒，我哋呢啲吓，我哋啲基层市民冇乜所谓嘅， 冇所谓，我真 系系啲即系有多铺有多楼收租嗰啲担心嘅啫， 我平平地几千零蚊我就可以搞掂噶啦，唉、哎，我一有节目出嘅。做我標時咪停一兩集咯， 咪、嗯、咯， 大佬冇錢俾噶嘛，你哋係咪先？係咪先？你哋俾你都係捐獻，聽完先俾嘅啫。我冇節目出街，你咪唔好俾咯，冇、 嗯、 所謂個噃，我又冇所謂，你又冇所謂嘅 喎， 係咪先？咁你買多兩盒神山虎咁樣，我咪做咯。你唔諗買，唔諗買，我真係冇錢冇辦法啊，係咪先？咁咪唔做咯，要咁冇乜所謂嘅，大家真係記住一樣嘢。要罢咪罢咯、 嗯， 一起来罢，哎、 嗯， 冇问题。 嗯，罢听咪罢听咯， 罢听咪罢听咯，系咪先？真系唔关你事咩？唔关我事噶，你自己自由啊！我一向呢个系我宗旨嚟。 系咯，我哋不嬲都讲你，你唔啱听就唔好听噶啫，真系唔好辛苦啊！ 冇辛苦，你觉得你系一个蓝丝？当然我都好多蓝丝嘅网友。 嗯 咁、我就覺得呢十五分鐘佢好難捱啊！ 嗯、 你飛撚咗佢先啦，飛撚咗佢先啦！我就嗰啲咁樣樣嚇。咁、我或者咧，我都尊重同包容你哋嘅。 嗯， 啊，我亦都希望有啲藍絲咧包容下我。 嗯， 啊，咁我有時見到啲朋友圈有啲藍絲嘅朋友咧睇寫啲嘢真係冚家產，我真頂唔順嘅，或者係咧咁你係。有時有而家可以有有啲人俾人睇嘅、 嗯， 即係呢個鋪。你咪閉屏我咯，呢、這個鋪唔好俾我睇啦。 唔、嗯、你可以揀唔睇佢啲鋪噶嘛。 咁有時有啲嘢我又覺得好過癮噶嘛。 嗯、 即係佢即係個藍絲就唔同我啊、嗯。我基本上日日都貼啲 黃絲嘢嘅，基本上， 嗯， 除咗可能有時貼下 LEGO 啊咁之睇睇場戲嗰啲貼畫之外，咁我全部貼黃絲嘢噶嘛，咁我都唔會考慮擺平你嘅， 嗯， 啊唔會俾你睇嘅。但因為其實我有好多，我唔可以逐個逐個撳。嗱，如果你譬如你我諗你係得我一個啫，係咪先？咁你咪你嗰個。撐差佬嗰啲，你咪唔好俾我睇咯。其實咁我好多謝 啦。佢又話：主要你自己先嚟睇我啫嘛，關我撚事啊！ 屌你， 咁啊，佢又即係等於你自己把個節目出嚟俾我聽，關我撚事。 咁冇水冇水冇水，所以我咪唔會咩咯。我希望嘅，唔係一定要噶，我唔會強迫你，唔好貼格，咁好撚撲街噶嘛。 係咯， 係咪先？ 佢都有言論自由啊嘛。 即係我唔似有啲人咁啊，係唔俾你貼噶嘛，一貼就屌柒你噶嘛， 一貼就撕啊，一撕就貼十 咁咧，哇幾撚多，而家幾撚多啲卧底啊，我走嚟睇完我啲嘢咧，跟住你咪就告我 cap 圖啊，告 我 暴發，告 話我乜撚嘢咩渲染嗰啲咩仇恨啊！我收咗幾個㗎啦，其實我再喺 Facebook 咧，我唔摁咗幾個嗰啲咁嘅藍絲咧，我話咧，我可能都 Facebook 已經停咗啦。 你又冇辦法啊！你公眾人物係咪先？ 我睇得好清楚啊！而家你加我咧，我係睇撚埋你留啲咩言㗎啦。一男少少男咗，我就引你噶啦。 冇意思啊！有啲人可以扮王入嚟加你噶嘛。 咁冇辦法啦，咁樣佢都。去到咁古怪嘅， 同埋你去到 做卧底， 你嗰個 Facebook 個 setting 肯定係你 post 乜嘢都全世界睇得㗎啦，唔係囉，你因為你公眾乜你要做生意㗎嘛，我唔同啊，我淨係朋友睇得㗎咋。 我有兩生意啊， 我淨係朋友睇得㗎咋。 我係靠微信㗎，有幾可靠。 一有人投訴我就知肯定係朋友投訴我㗎啦。 Okay. 我就捉鬼噶啦！ 我都摁咗幾件嗰啲幾男啊，即係撐差佬啊，即係話人係曱甴啊嗰啲咧，我都摁，唔肯出嚟嘅，而家殺照殺我。啊，以前我唔會摁嘅。 唔係，同埋我以前係真係逢人交我都交，以後我 睇睇先咯， 睇都唔睇， 睇都唔睇， 我懶得睇啊，大佬。即係除非嗰個人交嗰個人同我有幾十個共同朋友，咁我就。先至會去望下 ，OK， 睇下佢個牆寫嗰啲乜 ，OK， 啱聽我就撳 ，OK。 如果冇相熟朋友或者真係得嗰一兩個嘅，我就撳都費事。 其實我都係咁啊，而家我都係咁， 睇佢係咩人都費事睇啊。 我都係咁啊，但係講真，坦白講，我又要有時有啲。 係你冇辦法，你公眾人物你要做生意，唔係你要做生意咁，你乜鬼嘢鋪你都要 public 噶啦嘛。 做生意都我靠微信嘅咯，有幾好靠 Facebook 啊 ？Facebook 一個月。 系，即系叫半個公眾人物啦，係咪先？ 咁啊，我希望多啲。 我以前都係啊，我以前都世界鋪噶，後屘都係，唉，唔好啦，費事。 我自己都希望我講嘅嘢多啲人睇嘅，啱啱講我就係呢一樣嘢。咁但係而家我都即係其實呢個運動係改變咗我好撚多嘢。以前我係覺得我唔會 unban 人嘅，我從來未 unban 過人嘅。呢幾個月。我係摁得好撚多，你知唔知我收過啲恐嚇嘅 message 啦？屌柒你嘅咩？屌柒你，屌你全家嘅 message 啦！啲人當然係關於我屌嘅事啦，我同屌嘅事啦， 又 你 又賴強啊！ 又你人啊！你嗌我攞出嚟，我又死啊！話聲聽，跟住又要屌你，我殺你全家咁樣樣。我分得出邊啲係鬧你，邊啲係恐嚇嘅。我收好撚多恐嚇嘅話聲你聽。啊，當然有啲網友講攞嚟講笑啦。 咁即係黃又有，藍又有咯。 但通常嗰啲鬧你嗰啲咧，即係恐嚇你嗰啲咧，就唔係 friend 嚟嘅。佢可能我有世界鋪啊嘛。咁早輪係好撚多，好撚多。咁樣，喂，唔好話好多嘅，廿零三十個度咯。即係鬧，即係屌柒你，同埋恐嚇你加埋咧。 好多啦，我都係俾人 block 過一次啫。 我就唔好想嘅，因為佢啱啱講，唔好話話不及妻兒啊，大佬親戚嚟嘅啫，大佬啊。一年見五次嘅啫，大佬，你咁樣樣都屌氣啦，後屘入曬個數，係咪先？你又唔入下樓，入下海數，因為點解佢冇 Facebook 啊嘛？真係好撚嘢，我一次我見到你好嘢啦，冇 Facebook 你冇本事，咁唔係一齊死啊！咁啊，算啦，唔好講呢啲，即係講翻咩小豬放飛機。嗱，講小豬放飛機之前咧，又係要講下錢先。有隻咁啱得咁巧就我咪約阿小豬之前咧，我就見到阿小影生日，生日咁我就求其啦，俾翻100蚊紅包佢啦，因為其實好耐冇見嘅，點解好耐唔見咧？有個理由嘅，因為佢唔俾我零零噶嘛， 制佢， 咪制我講過噶啦，係咪先？咪制佢咯，咁屌咁佢有隻嗨下我噶， 我咪留兩句，我話呢排冇心機過嚟玩啦。有時佢嚟深圳都同朋友飯友食飯嘅，朋友即係你啦，阿碌啊。啊，咁我咁樣嚟講，咁佢話真係咁嚴重，我話係啊，唉，官逼民反啊。咁啊，哦，咁啊 ，OK 啦，咁樣即係講呢啲咁嘅説話嘅啫。咁啊，咁啊，嗱，佢生日噶嘛，求其啊，封紅包俾佢啦。咁啊，唔知好似星期五定星期六嚟噶，封紅包嗰日。咁跟住我就約阿小豬。因為咧上次咧，我就講一講翻上次就同阿小豬咧。有一個問題出現了嘅，咁咧即因為我星期六嚟噶，嗰次約阿小豬，咁咧阿小豬其實而家做緊 DJ 噶嘛，幫人訂台噶嘛， 咁咧佢星期六就請唔到假嘅，星期六請唔到假， 唔係請唔到假，佢請緊隔離，咁咧就因為啱啱就夜晚，我唔知點解嘅夜晚十二點有人訂台喎，嗱咁夜晚十二點人訂台，咁啊佢冇得走噶啦，因為佢喺湖畔，佢點樣翻大浪啊？兩個鐘頭車係咪先？咁佢就遙控啦，遙控啲朋友啦，但係不撚停，有微信嘟嘟嘟嘟嘟係咁不撚停，嘟嘟嘟嘟嘟，不撚停咁講，咁應酬嗰班，可能佢啲同事啊，同埋嗰個客啦，不 停應 酬，大概應酬到成點鳩幾兩點鐘到咯，我曾經有一秒鐘我想俾阿小豬俾你走啦，我還咗診咗啦。不如你走咯，好撚煩啊！屌你老母，你啲短信，我瞓科，我瞓一半，嘟嘟嘟又醒，瞓一半佢個局要覆，有時係語音，有時咩？哇！咁我有兩個，咁啊小豬和哥唔好意思啊，佢知唔好意思，即係當然啦，佢中促咗佢啊嘛，即係內射咗佢咧，其實我應該我唔好意思，咩佢話唔好意思，佢話哎呀搞到你瞓下醒啊，我話得啦，我話係我唔啱嘅。我唔應該星期六約你嘅，咁佢話係啊，咁下次就約閒日啦。咁我話啊，下次清清世界約你閒日啦。咁呢次咧，我就約阿小豬清清世界閒日啦。我就同我小豬講，星期一、二、三，邊日得閒咧？因為我點解唔揀四五咧？因為星期五我有時會湊侄女，我又唔知係咪要湊。但係星期四我去玩咧，咁我星期五咧就未必趕得切三點鐘翻到牛頭角湊侄女嘅。咁所以咧，我就俾一二三去揀。咁啊，其實俾咗時間好耐噶啦。我星期唔知星期四就俾佢咩噶啦。咁啊，小豬跟住星期日覆我。我問佢啊，你係咪唔得閒？跟住小豬話係啊，呢排有啲忙。呢次要唔嚟得啦咁樣。話你唔嚟得，咁啊真係冇 雜跑啊！ 咁咧又雜跑。咁即係又冇節目組。咁即係冇節目組嘅，真係冇噶咯。講嗰度上個禮拜斜機就冇嘢講噶咯，就唔會有呢集噶咯。咁但係啱啱我就星期五定星期六我唔記得咗啦，就俾咗封紅包俾阿小英嘅生日啊嘛。咦？咁會唔會自己係咪咁撚冇骨氣？話咗唔揾佢制佢，制撚到佢，因為我要希望制到佢一段時間咧，先揾佢噶嘛。咁始終最後嚟講，都真係 都係要屈服， 都真係要屈服，因為。一為節目啦，坦白講，係為聽眾嘅啫。坦白講，二來真係都起個機真係唔撚夠， 爭啲啊， 係咪先？冇 finish 得咁撚勁噶嘛，係咪先？即係冇波渣，即係冇車輪打咁，屌你啦！冇一規全爆，好似啊又冇得泡泡肉咁啊，閪好多咁。咁我即刻揾阿小英啊問佢。呢幾日邊個得閒？咁佢話星期二，我話星期二得啦，唔使講啦。咁我照舊話乜喺情趣酒店等你啦。我嚟到就乜啦乜。好啦，咁我嚟到，咁啊又係照舊啦。咁啊等佢啦咁佢咁啊佢可能佢就話會早啲嚟嘅。即係佢啲早啲嚟咧，原來咧啲女性佢早啲嚟咧， 就八九點啊。 咁冇咁誇張，咁都成六七點先嚟。咁咪同佢。去食痰鴨血咯，又係咁樣樣嘅。我問阿小英你生日啦，你想食咩？我都同你食。咁我以前又同你食嘅痰鴨血噶嘛。佢諗都唔想咁講就話痰鴨血啦。所以我證明呢間嘢，即係唔係我證明啊，係啲女證明俾我睇。啲即係中意食麻辣嘅人，中意喺呢度食嘅。咁又一次證明啦。咁我咯同佢食痰鴨血咯。食完之後再睇戲啦。我睇咗一套咧。催淚彈根本就唔需要掟啊！或者你只要咧喺衝突現場咧播呢套戲咧，咁啊個撚個都喊啊！ 嗰套叫《救火英雄》。 唔系边个做啊？ 黄晓明。大陆电影。听讲系真人真事。哇，嗰啲即系通常嘢，佢有啲党嘅伟大啦，国家嘅。嘅強盛啦，但呢啲坦白講，你唔可以令到我喊啊，唔可以令到我流淚，你只會令我恥笑嚟嘅啫嘛，一向都係，但係唔係佢啲劇情，冚家產真係我都有少少淚光，咁我成日當然啦，深圳嘅市唔係咁好啦，咁啊睇戲嘅唔多啦，十零個到啦，成間戲院，都唔知冇十個，有百九個啦，連埋我哋，其實我覺得係個撚個都係喊緊嘅， 哇咁緊要， 咁撚緊要，當然包括我隔離嗰個小影啦，都係啱啱睇完之後，咁啊，套戲真係好好好睇啊，套戲好睇。咁當然啦，香港唔會做嘅，大家唔使注意啦。咁你哋 BT 啦嚇。咁睇完，咁其實都瓜得㗎啦。同個女仔生日睇呢啲咁嘅冚家產嚟，即係冚家產嚟嘅呢個戲，真係，即係全部都好啲都死嘅。死親嗰啲你都係，即係總之啊，啲主角死緊曬啦。總之你希望佢唔死嗰啲死啦，你希望佢死嗰啲唔想死喎。 上次睇佢破壞氣氛係咪你係咪又係小影因為零零後啊？ 零零後 ，OK。咁樣咁算啦，咁樣睇完之後，咁局要舒服啲，咁啊即刻帶佢去滿哥食糖水啦。食下糖水會好啲嘅。我而家知道啦，食下糖水。咁跟住即係食下糖食下湯圓啦。我食完湯圓之後都心情好啲。咁又係。又係咁啊，帶佢上房啦，咁啊又係嗰啲唔好講啦，又係補補肉啦咁樣。咁當然啦，即係我係想零零啊嘛，係咪先？咁我咪再次提出要求咯。又四佬啦。咁呢次個四佬咧，我就接受啦。咁因為佢話咧，我翻緊工會講，做緊即係做緊雞啦。咁對你唔係咁安全喎。咁樣，咁講我受喎、咁我即係打消咗呢個零零嘅念頭，咁跟住咪診囉。好啦，你診嗰啲又唔一直講啦。咁跟住我就問佢診完㗎啦，咁唞完㗎啦，呢啲診嘢唔好再講啦，即係嗰啲冇零橋都唔講啦，咁同我診完之後就同佢一番對話，即係通常呢啲說話呢我就唔會喺公用場合講嘅，即係唔會問你而家做雞做成點呀咁樣，你冇可能真係。在閒話佢講啊嘛，係咪先？咪又都唔可以滿哥度講啊嘛，咁啊剩翻兩條口咁啊，問佢，咁而家你點維生啊？諸如此類咯。咁佢就話咧，食 X 寶咧就已經封咗，即係唔係封咗？間酒店冇封，仲有間 K 場封咗，咁咧就而家嗰度冇得玩噶啦。佢自己咧就同啲有啲媽咪就揾一啲量販式卡拉 OK 掛單，咁咧就睇相，捉佢客人要嘅睇相，睇完之後，咁啊， 逐個帶 佢去嗰間卡拉 OK 房度，長期唔啱嘅就彈走，咁跟住就再揾第二再睇相，再嗌個其他女仔過嚟，咁其實阿林林都係咁樣而家，都係同一間卡拉 OK， 因為佢哋咁我卡拉 OK 都好多小姐嘅其實，但係每次咧就安排。啲女咧就會嚟，但係每次隔嘅時間咧，做緊大鑊。 即係可能三四個字有半個鐘嚟一轉。 半個鐘以後咯，佢話。通常一個鐘頭添。咁你其實好啦，冇人嘅。咁睇完相你唔啱嘅話，彈完之後咧，可能要等半個鐘頭以上。咁先嚟 嚟第二轉。 咁佢話而家係咁樣噶啦。咁你去玩咧，大家咧消費就好撚平。因為係一間量販式卡拉 OK。咁冇 DJ 冇剩。咁你話如果譬如你就算開支洋酒都係。 但係都有個人守住門口㗎，係嘛？ 咁我唔知道我冇問呢個問題啦。 量販式通常都有個人守住門口嘅。 咁有都。 深圳嗰啲係囉呢度唔知啦。 我唔知啦橫江我唔知啦。咁啊咁。 如果冇又好喎，如果冇就所以同鄭基差唔多嘅啫喎。 咁啊 即雖然你唔可以喺量販式裏面剝衫啊，但係即係炒嗰啲應該 OK 啩。 咁啊咁我唔知啦有。 咪有個人守住門口就真係炒都唔得㗎啦嘛。 咁啊咁我唔知啦，我冇問咁詳細啦。冇問咁詳細啦。咁啊，而家玩法就係喺間量販式卡拉 OK。咁你譬如你揾相熟嘅媽咪，或者你揾相熟嘅女女。咁或者係啊，揾阿小影啦，或者揾阿林林啦，佢都會安排你去一間佢去開個卡拉 OK 度量販式嗰度。就俾相你睇。或者帶一件過嚟俾你睇。一件兩件，唔得嘅就要再等。咁而家係呢一個玩法，咁價錢就一樣嘅啫。但係飲酒就平好多啦。 即係你浴金一樣。 係啦，浴金一樣，咁啊，但係 我就冇問清楚啲過夜啊，唔係冇問清楚一 Q 啊，或者齋坐台得唔得啦？ 嗯， 咁我就我就冇問呢樣嘢啦，我就問肉金係乜樣？佢話係啊，都係 over 啦，2000咁樣咁樣咯。咁其實而家你要玩已經有噶啦， 嗯， 但係嗰陣我又覺得喂好啦，冇人啦、啊、咁樣，好就阿碌你去嘅話，你揀一揀。有半個鐘頭，你揀兩次就一個鐘嘅咯，揀三次你唔使玩嘅咯。 係啊，如果真係去嘅話，就你一次過訂十幾張相嚟，我求其揀個最好嘅算㗎啦。 係㗎啦， 唔會彈㗎啦，屌！ 但你記住啊，你記唔記得？ 咁都冇計㗎，你都冇計㗎，你屌唔通真係嚟到彈？ 嚟都有㗎，所以 我知。咁但你冇計㗎，你彈一彈就等半個鐘點算啫？ 係㗎。咁呢啲依樣就大家 一係就叫小影啊嗰啲介紹咯。 诶、哎，佢订咗一张相俾我，佢一个姊妹，我觉得 O K 噶， 系咯， 但系嗰个唔介意啫。如果揾我就揾佢噶啦，嗱先听，即系我同阿小英讲噶嘛，我揾你我私约嚟噶，我唔会喺呢啲咁嘅场揾你噶， 嗯， 啊咁啊，你冇几多姊妹咯？佢介绍咗个姊妹俾咗相我睇，都 O K 嘅嗰啲。 喂，咁如果系咁就直情咩啦？直情你约小英，跟住佢又约佢个 friend 夹埋我，跟住去第二个地方嘅第二个两晚式玩啦， 都 可以系咪先？ 都得嘅。呢、這個 即 係 都 諗嗱，呢個 唔使經林林添啦，係咯。 林林同我講過係可以你揀卡拉 OK 嘅， 嗯， 啊，但係當然啦，譬如你揀個羅湖， 嗯 嘅話，你一彈， 嗯， 就可能九個字先嚟咯，或者一個鐘頭先嚟啦。 唔、係，我意思係即係我哋自己約定啲女先跟住去兩晚識啦，就唔使經媽咪添啦。如果你識 我哋唔識女啊嘛，唔識女啊嘛，我哋。 唔係我意思，小影同佢 friend 啊，即係如果真係要玩嘅話， 小影一個好，你記唔記得啊？ 嗯， 即係我理解佢個性格嘅。即係小英第一次咧同我私約咧，佢、都係喺我喺聖 X 寶約佢噶嘛，啊佢都要經過經理，經過佢個媽咪、上我間房嘅，佢唔敢搏呢啲嘢嘅，佢以前第一次都係咁樣啦。 依家當自己私約啫嘛，關媽咪事。 小英唔夠膽，我好肯定佢唔會，因為第一次約佢，我話約佢羅湖，佢都唔去，佢一定要去聖 X 寶，仲要經過佢媽咪。開啲俾佢上去，佢一定要經呢樣嘢，因為佢一點會俾咗嗰啲錢佢個媽咪賺啊。我第一次啊，以前節目講過啦，同你一齊，我都講過俾你聽啦。咁佢就應該唔肯噶啦，因為佢好驚俾人篤背脊啊，話啲唔啱規矩啊咁嘢。佢幾純噶個人，幾純噶。 唔古惑啦， 唔古惑咯。咁其實某程度都係睇相嘅話。咁睇下林林有冇啊？佢話而家多咗一扎女㗎，但係嗰扎女可能我哋都見過㗎，咁啊唔知啦。咁啊可以咁玩下嘅咁樣，即係如果你因為首先一樣嘢平咯，平咯，咁量反式仲收你哋五嚿咩？我諗量反式而家收你 兩嚿三嚿都得啦， 全部飲開大酒咯，全部開大酒啦，因為開大酒。 但量反式好似可以自己帶嘢上去添。 都開瓶費，咁啊好戇居啊！上反式一定喺嗰度自己買噶啦。 但係嗰度買你唔買，你驚冇黑牌嗰啲噶嘛？即係如果你 話點會冇咗兩反式 大酒喎、 啊？芝華士黑牌一都有。 哦，如果有嘅，係咯，唔知真定假啊問題啊嘛。 咁啊，其實可以諗下嘅，但係諗咧都唔該過咗十日先。 過咗四中啊！ 四中全都我諗都。因為其實我哋兩反式安全啲嘅，但係點都， 但係問題係咁，房間又點安排咧？ 房間咪照舊住正 X 寶咯。 哦，即係都係林林搞埋㗎。係 啦，唔係我哋自己搞得啦，我哋自己租得啦。咁、其實一樣嘅啫，住乜酒店都可以嘅，因為其實嗰間兩反式好似附近都有，唔知嗰兩反式樓上都已經好似係酒店嚟㗎啦。係咧，又酒店嚟㗎啦，但係嗰啲酒店就。 入啲啦， 入啲啦，咁啊，梗係食 X 寶靚啲啦，而且，我成日覺得嗱，一分錢一分貨啊，間酒店靚啲嘅，貴啲嘅，我會覺得安全啲。我嗱呢個係唔係真嘅？但係我係咁樣諗嘅。咁樣到時咪住食 X 寶咯。再唔係，其實如果俾你揀相，你唔揀嘅話，即係你唔揀，你唔理嘅，永遠想一嚟就得嘅。我哋可以喺羅湖嘅兩晚式嘅，一樣可以啊。咁我哋咪租程序酒店咯，一樣可以噶。咁啊，睇下我哋嫌唔嫌遠啫嘛。咁阿林林冇所謂噶，佢你睇啱咗嗰件女，佢咪叫女搭車過嚟咯。 哇！又一嚿， 只要我哋唔彈咪得。 又一嚿水車費噶咯。 咁係噶，咁係 咯。 咁啊，唔係唔忍你咧，其實話出嚟玩就唔止就交一嚿水噶嘛。而且你酒錢嗰度平咁多，係咪先？ 咁啊，到時要自己衡量啦，咁樣嚇。咁啊，唉，今日 OK 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係咯。 咁下個禮拜嗱，我話聲俾你啦，有冇得玩我唔知。如果我冇得玩咧，就真可能下個禮拜真會停一停噶啦。 哦，好 啦。咁啊，唔停就希望唔停啦，咁啊。 嗯。 即係唔停，我希望即係有玩我都開心嘅。 嗯。 咁啊，都係嗰句啦，打上希望就照舊啦嚇。咁啊，神山虎買得就買啦，係咪先？咁啊，最得起買得就買啦。不過有冇心情玩，咁啊另外一件事啦，係嘛？咁啊冇問題嘅，大家冇問題。 嗯 啊冇揾錢我咪停一停咯。 嗯 啊咁啊唔係邀約嚟㗎，記住啊，我真係冇節目冇錢就真冇得講咁解嘅啫。 嗯， 話俾你聽。咁啊可能或者玩次邪骨咁樣又講佢一集啊。 酒店鐘咯。 酒店鐘啦，咁樣好啦，閪嘅嘢都要講一集㗎啦。咁啊都係咁上下啦。咁啊希望望下呢個運動裏面支持下啦。 嗯， 大家加油啊，香港人。OK。 香港人加油啦，拜拜。